汤，希勒，希勒，希勒，希勒。米，波勒，波勒，波勒，波勒。西的，屋檐，屋檐，屋檐，屋檐，屋檐。小麦，麦子，麦色，麦色，麦色，麦色，麦色。荞麦，摸热，摸热，摸热，摸热。糜子，一拉，一拉，一拉，一拉。水稻，憨度，憨度，憨度，憨度。梨正，安扎，安扎，安扎，安扎，安扎。痒痒，腰缠扁，腰缠扁，腰缠扁，腰缠扁。狮子，漆喝，漆喝，漆喝，漆喝，漆喝。牛虻，下一蒙，一炸，一炸，一炸，一炸，一炸，一炸。蚯蚓，波腾，波腾，波腾，波腾，波腾。跟随，大哈兰别，大哈兰别，大哈兰别，大哈兰别，大哈兰别，大哈兰别。之前，从前，翁欧罗，翁欧罗，翁欧罗，翁欧罗，翁欧罗，翁欧罗。鲶鱼，多拉，多拉，多拉，多拉，多拉。洞，阿山别，阿山别，阿山别，阿山别，阿山别，阿山别。味道，哇，哇，哇，哇。情愿，枪啊，枪啊，枪啊，枪啊，枪啊，枪啊。顺畅，舒服，一昌啊，一昌啊，一昌啊，一昌啊，一昌啊。不情愿的，恰阔，恰阔，恰阔，恰阔，恰阔，恰阔。不顺畅，不舒服，一叉库，一叉库，一叉库，一叉库，一叉库。嫂子，阿莎，阿莎，阿莎，阿莎，阿莎。改变，变了，烫手的烫，哈兰别，哈兰别，哈兰别，哈兰别，哈兰别。铁，车了，车了，车了，车了，车了。打开，内面，内面，内面，内面，内面。在哪里？哑巴的，哑巴的，哑巴的，哑巴的。绳子，扶他，扶他，扶他，扶他。拴，记住，拴牛拴马的拴。坏贪面，坏贪面，坏贪面，坏贪面，坏贪面。得到，获得，巴憨面，巴憨面，巴憨面，巴憨面。磕头，哼起了面，哼起了面，哼起了面，哼起了面。哼起了面，哼起了面。